至少我很要我很要，只要开心就好，我很要我很要。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，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我的快乐至少我很要我很要，只要幸福就好，我很要我很要。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最想的人， 一阵春风。

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

惜我来不及，赶在最爱你的时候爱你，拥有过最温暖的眼神，像花火灿烂过一刹那，可惜你想不起那是永恒般的浮光掠影。经过秋天，经过冬天，当心已沉默不说话，谁还记得盛开的梦想，人等着花朵再次绽放。秋天，经过冬天，当你已沉默不说话，我还记得盛开的梦想，要走向前方，别让心 的泼酒大战，嗨爆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。9月15至17日，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 010-8036-0997。

吹来的花瓣纷飞在屋檐下，你说过你喜欢那样火红的花，风一吹就发芽，满山都映红了，可是你已看不见那样的鲜艳了。一朵朵的思念静静开满山崖，你的笑 消失的速度。